为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无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得一样，万民心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